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来重点关注一起坑爹的案例。男子留学回国后拉着父母卖孝器，结果一家三口都获刑。北京这对夫妻徐某和张某家境一般，他们卖了房子供儿子去加拿大留学，没想到儿子回来以后却拉着父母非法卖孝器，结果亲手把自己和父母都送进了监狱。那稍后我们会请承办案件检察官来讲述这起发生在北京的奇案。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今天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饭圈乱象发声，表示治理饭圈乱象必须多管齐下。文章表示，饭圈乱象形成了畸形价值观，对青少年危害极大，而乱象的背后则是资本逐利偶像经济的缰绳失控和畸形产业链。要彻底解决饭圈乱象，不是哪一方可以单独完成的，需要五种力量共治，也就是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平台企业的约束力、明星和制片方的自律力、粉丝的自制力和评论家的批评力。文章说，整顿饭圈并不是整顿粉丝，而是饭圈背后的产业链。明星要自律，平台要尽责，粉丝要理性，社会要参与，法律要出手。好，下面来关注武汉一律师被枪杀案件。昨天上午10点多，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新竹路发生枪击案件，附近一家律所的律师薛某中枪。11:50左右，嫌疑人雷某落网。事件的目击者王先生说，凶手作案后掏枪拦车，拉开一辆宝马车，从后排上车，司机推门逃跑之后，凶手驾车离开。梳理公开的文书发现，薛律师和这个凶手雷某曾经在2020年的四起民事案件当中有过交集，这四起案件都是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遇害的薛律师正是这四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之一，雷某是武汉某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这四起案件的被申请人。网传薛律师所在律所的一份案情汇报称，嫌疑人对案件中自己的房产被法院强制拍卖不满，于是酗酒后持枪伤人。来自新华网的消息，佳节临近，公安部交管局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行动已经从昨天开始，为期10天。近期多地发生了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有安全更团圆，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第一，酒后严禁驾车。来关注这样一起酒后身亡的案件。山西一个女子在酒后溺水身亡，共同饮酒的人是不是承担责任呢？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2020年3月，冬梅和弟弟小春和男友小王三个人约了大邱、小北等5个人吃饭，这8个人呢，除了大邱之外，7个人都喝了啤酒。后来大邱有事儿，就先回家了。饭局结束以后，冬梅和男友小王向河畔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冬梅就消失在了男友小王的视线当中。数日之后，冬梅的遗体在黄河某处被发现。冬梅的父母就将小王和共同的饮酒人都诉至法院。法院认为， 冬梅的男友小王以及酒席上的小北等人没有能够及时将冬梅送到家中，尤其是男友小王，他作为最后照顾女友的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那冬梅自己也应该预料到酒后前往河边的危险性，同时冬梅的父母在女儿深夜未归时也没有履行好看管义务，酒席上的大邱因为提前离席了，他不承担责任。法院酌定冬梅父母以及冬梅本人承担这次事件的 50% 的责任，男友小王承担 25%， 小北等五人共同承担 25%。 判决后，原被告均上诉至新州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上海一位市民顾先生近日在微信小程序泡泡玛特抽盒机上的神秘商店活动中，在选择的时候呢，按了99元抽一次，但没想到付款的时候直接跳到了全包，一下就支付了2178元，申请退款却被客服拒绝了。那这个所谓的全包就是一次性扫获了本次神秘商店列出各档中剩余的全部奖品。那对此律师表示，消法规定消费者享有7日内无理由退货，如果商家认为盲盒商品不宜退货，应当在网页明确提示并经消费者点击确认。不过他也表示，目前盲盒商品是否支持无理由退货仍然是有争议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全包盲盒内的物品是相对固定的，消费者购买之后整体退货也不存在拆开盲盒或者商品不确定性等因素，所以根据商品的属性，不应当属于可以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坑爹的案例。北京一对普通夫妻徐某和张某卖了房子供儿子去国外留学，但是儿子回来以后却把自己和父母都送进了监狱，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原来都是孝气惹的祸。许家儿子留学回国之后发现非法销售孝气很赚钱，于是就拉着父母全家齐上阵，最终一家三口全都被判刑了。孝气的孝是笑容的笑，吸入之后会产生快感和幻觉，不自觉会发笑，但它实际上就是一氧化二氮，广泛应用在食品、医疗等行业，属于危险化学品，有着很强的成瘾性，没有特许资质是不能售卖的。孝气在法律上还没有被列为毒品，因此近年来逐渐成为了高价毒品的替代品，流行在混迹夜店等娱乐场所的年轻人当中。目前国内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为吸食孝气致病致残致死的案例，同时非法贩卖也将涉嫌非法经营罪。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蔡东斌检察官，你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这个一家三口啊，许家他们怎么开始非法卖孝气的呢？ 这个案发的过程呢，是在2020年8月5号，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民警呢，在东城区广渠门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边查获了一名女子，她正在吸食孝气。那么民警呢顺藤摸瓜，想要从这个吸食孝气的女子这个处得到贩卖孝气的这个上家的这个信息。那么女子呢说只是在微信里边联系，并没有实际的见过面。但是呢每一次这个卖家送孝气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快递员专门的一对一送货上门。他有这个快递员的相关的这个电话等信息。那么民警呢就顺藤摸瓜把这个快递员先控制了，然后由快递员带着民警去每一次卖家发货的这个地点去进行蹲守。那么民警当天晚上就携带着快递员去了这个朝阳区某个小区的一个地库去进行蹲守。正巧民警刚刚进入地库，就发现这个快递员指认的一个男子正抱着一个箱子往外走，准备再继续发货。那么民警上前就将其控制了，从他手中接过来的箱子里边正好就是一箱 这个准备要贩卖的笑气。 嗯， 那么民警见这种情况，就直接将这个嫌疑人徐某，一个50岁的男子，传唤至这个派出所。在带离的过程中，在小区门口，哎，正好遇到了这个嫌疑人徐某的妻子张某。那么妻子一见这个情况，就发现问题不对了，上前赶紧就跟这个民警说：“哎，我们以后不卖了，行不行？这您就放过我们这一回吧。”这民警一下子就意识到了，这个张某肯定是知道这个徐某在干什么，肯定也在涉案其中，所以一同将这个张某带到了这个派出所。 就是夫妻俩都被抓了。 对， 那他们俩作为50来岁的人，中老年人，他们对笑气的危害有所了解吗？ 按照正常来讲，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笑气呢一般都流行于这个年轻人当中。 对， 那么我们也认为他这个徐某和张某呢作为50多岁的中老年人，他们应该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在审讯的过程中，这个徐某自己交代说自己之前是在一个健身房上班。那么健身房里边年轻人比较多，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就知道年轻人喜欢玩这个笑气这种东西。那同时呢他也回家也问过自己的儿子说这笑气是什么东西。他儿子就是回答说这东西就是跟类似于香烟啊类似于酒啊似的这种消费品，就是说吸了以后舒服。但是呢也没有过多的说这东西是不是违法的情况。那么但是徐某呢自己其实也在网上查过相关的内容，知道这个笑气呢属于违禁品，是没有特殊的这个资质是不能经营的。 那这老两口被抓了以后，案子送到检察机关的时候，检察官发现了什么端倪吗？ 在这个案件呢，这个提请检察院审查逮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徐某和他妻子张某，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行为，就是说他们两个呢，虽然是这个与快递员接触最多的，但是呢他们却说不清楚一些这个上家或者是这个下家具体是怎么找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发现这个徐某妻子张某的聊天记录里边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一个账号叫 XX。那么这个 XX 呢多次呢在这个背后又使用微信就指挥张某 来 对进行这个贩卖这个 交易， 对交易毒品，然后发快递或者是接这个上家送来的这些货，这些东西 就是 XX 没有名字， 对，XX 没有名字。我们也是通过他们在这个交流当中的一些细节去发现这个 XX 具体的身份，但是呢通过他们的聊天记录呢又觉得很亲近。很觉得像是亲人，有些时候这个张某会叫他回来吃饭，会叫他早点睡觉，或者起床， 很明显了。 哎，对对对，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呢，那个 XX 对张某或者徐某的称呼呢，又非常的这个随意，就是不像是那种亲人的是那种关爱的那种昵称， 不太客气说话 啊。对对对，有些时候也带很多的这个脏话。甚至于说这个有辱骂的这些情况。 是吗？ 对，所以让我们又产生了一些问号。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梳理过程中呢发现他们大多数使用的是文字的表述，但也有几条是使用了语音表述。对，然后我们抓住这个线索之后呢就想让公安机关对这个语音进行一个这个鉴定，看看是他周围的一些是什么人。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这个账号上面的这个预留的这个手机号码，与这个张某他这个手机里边的通讯录里边儿子的号码是一样的。后来我们推测就极有可能这个 XX 是张某跟徐某的亲生儿子。 后来确定了吗？ 后来这个在把这个张某和徐某的儿子抓获之后进行了这个声音的比对，那么确定这个 XX 就是张某本人。 其实这场交易当中他儿子是起了一个主要作用的。 对，他这个在整个三个人的关系当中呢，这个他的儿子应该是属于一个支配指挥的一个作用。他的父母呢主要是父亲主要是帮助这个 运输 发货 发货 啊。对，这个母亲呢有些时候就是在两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会去帮忙去把这个货呢从家里边拿到外边送给快递员，让快递员送走。 他这儿子刚才我介绍过是去加拿大留学回来的，他怎么接触笑气的最开始？ 张某这个儿子小徐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 那么是在16年的时候，父母呢卖掉北京一套房子，就是供他出国留学，到了加拿大。 嗯， 但是呢在加拿大呢学习成绩也不太好，他自己说。 嗯， 同时呢接触到那边一些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啊，或者经常泡酒吧的人，就接触到了这个笑气。 嗯， 在那儿呢他也见过别人吸笑气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回国之后，他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回国，但是呢回来以后没有找到什么正经的工作。 嗯， 但是这个在这个国内进行泡吧呀夜店的时候，突然发现国内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玩这个东西， 也比较紧俏的东西， 能 挣钱。 对对对，所以说他就当时也没有正经的工作，他就想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联系联系这个网上的卖家，进一些货，然后再卖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那到被抓为止，他们一家人倒这个非法销售这个笑气挣了多少钱？ 从他们开始贩卖一直到被抓获呢，就我们现在能够查实的有证据的，一共贩卖了480余箱这个笑气。一共这个经营的数额将近26万余元。 那么这个小徐他怎么找客户的呢？ 小徐呢，首先他呢在国内呢他没有正经的工作，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夜店啊、泡吧啊、蹦迪啊这些生活，所以周围的朋友都是一些年轻人。有一些人就跟他提起过这个笑气的问题。然后他说呢，那他就是冲大个，就是说我能帮你们找。之后呢他就开始在网上联系这个卖家，但是呢我们也在询问的过程中也问过他这个卖家的问题，但是他非常谨慎。我们每次跟卖家这个联系完、发完货、交易完之后，我都会把联系方式全部都删掉。等到下次再要买的时候，那我们再买。那么他平时要怎么卖呢？平时一是身边的有些朋友，就是定期的会找他买，需要的时候就会微信联系他。那么第二呢，他也会在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贴吧上面发一些信息。但是呢， 他肯定用隐晦的语言。 对对对。 嗯， 他不会说直接说是贩卖笑气， 不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 他知道是违法的。 对对对。 他怎么说呢？ 所以说他们又有一些暗语，比如说叫气球，比如说叫奶油。 到货了。 对，或者是一些英文的简称。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气球啊、奶油的这些图标。那么有这些图标之后呢，这个咱们正常人来看的话，可能不会联想到什么内容。 对对对对， 但是有这个吸笑气需求的这些人，或者经常吸的人，对，他就一下就能明白了。同时呢，这个小许呢，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范围吧，他呢还找了一些这个二级的代理商，相当于是固定的从他这来买笑气之后再卖给别人。 看来他还是挺有反侦意识的啊，聊天记录都要删除，然后在朋友圈发信息也是用一些暗语来发信息啊，他明知这都是违法的行为。那现在他们一家三口涉嫌一个怎么样的罪名呢？ 这个一家三口呢，因为贩卖笑气呢，笑气属于一氧化二氮，是国家列入这个危险化学品名单当中的。根据刑法这个第225条的规定，这个在没有相关的资质的情况下贩卖这个危险化学品，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的这个情况以及三个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向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这个公诉，以非法经营罪。那么东城区人民法院呢，也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了三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了相应的罚金。 那这个小徐他知道这个卖笑气非法，他自己吸食吗？ 这个问题我们在讯问的时候其实也问过他。他当时非常坚定地跟我回答，就是我自己是不吸食的，虽然我一直在卖，虽然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吸，但是我不吸食。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本身自己比较瘦弱。就是身体从小就不太好，吸这东西对身体有害。 他自己知道其实。 对，他自己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他每次去贩卖或者是跟别人出去玩只是卖，他不吸。第二呢，他的父母其实也是对这个东西的危害性也是有认识的。 不让他吸，坚决不让他吸。 对对对，也是多次警告过他，不让他吸这个毒品。 我们看到小徐的这个经历啊，父母能卖了房子供他去留学，然后回来还帮儿子来进行一些非法经营的活动。那在您跟他的这个提讯当中哈，您觉得他这个家庭对这个孩子是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吗？偏溺爱吗？ 在这个我们讯问的过程中啊，这个其实一家三口同时都被这个采取强制措施之后， 嗯， 其实他们这一家人其实到里边反而变得非常团结，不像 挺抱团的， 哎，对，不像刚刚在微信聊天记录里体现的那样， 哦。 那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呢其实想要把所有的责任都这个推给这个徐某这个父亲身上， 哦， 让那个父亲一人承担，对。然后这个母亲呢，每一次说到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呢， 嗯， 都是泣不成声， 哦， 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个太溺爱孩子了， 嗯嗯， 就是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果断的制止， 对， 但是为什么没有制止，就是因为太溺爱了， 嗯， 反而帮着孩子一步一步的去这个贩卖这个违禁品。 就像好多父母说的，这个事儿我们说不动孩子呀，其实怎么会说不动呢？如果父母是有正义感的，这个是底线是不能冲破的话，一定能把这个事儿阻止住。 是的， 嗯，刚才我听您讲这个儿子在这个微信群里跟父母发微信也是口气也不是很尊重， 嗯， 他这个等于教育孩子也是有问题的。 对，所以这个经过这一次之后，徐某的这母亲其实也多次跟我们表达过， 嗯， 说以后等到这个孩子出来以后，肯定虽然孩子已经大了， 嗯， 但是该管教还是要管教，要不然下次还会再出事儿， 嗯。就给您的感觉，这个家庭对孩子一直还是比较溺爱的，包括对父母的说话也不是很尊重。 对， 然后虽然是不让孩子吸食消气，但是贩卖他们确实跟着去贩卖了，嗯。那他们家经济条件也说特别不好吗？还是一般？ 从我们对案件的审查来看呢，其实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也并不是非常的拮据，要， 嗯， 需要靠贩卖消气来为生。 哦， 那么这个徐某呢，还有这个徐某的父亲和这个徐某的母亲， 嗯， 其实两个人都还是有工作的，并且呢，家庭呢，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卖掉的一套房子去， 嗯嗯， 加拿大留学之外，嗯，其实家里还有其他的住房。 只是这个小许回国了以后没什么事干，待业嘛，就想起这个招挣钱比较快。 对对对， 哦，我们看到最近房山分局发了个消息啊，说两个女孩在地下室偷偷一个小时吸了200多瓶笑气，后来被房山公安分局是拘留了。那么吸食笑气也会被拘吗？ 这个吸食笑气的问题呢，虽然是这个会造成一些成瘾性，同时呢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笑气一氧化二氮呢现在不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这个 毒品的范围内 、 嗯， 所以呢吸食笑气呢目前呢还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罚措施。 嗯嗯，但是从检察官您办案角度讲，他毕竟现在发生了一些致残致伤致死的案件，那您个人觉得还是要应该去加大宣传力度吗？ 是的，这个首先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大力的这个宣传这个笑气的这个危害性，它并不像有些时候在这个夜店里面， 嗯， 大家朋友之间在聊天的时候觉得这东西跟你说 不是毒品， 毒品，哎呦没有关系， 不会成瘾之类的， 对，不会成瘾的， 嗯， 但实际上它对身体的危害也一点也不次于毒品， 嗯， 所以说咱们在就是有些时候在交友的过程中， 嗯， 或者在这个游玩的或者是在娱乐的过程中， 嗯， 一定要警惕这种新型的类毒品的东西， 嗯， 因为它与毒品的这个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都是不可逆的一种伤害， 嗯， 你可能今天尝试了您觉得很舒服，对吧， 嗯， 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你身体的伤害已经埋下来了， 嗯， 甚至于无法再恢复到以前的这种活力， 嗯，是不可逆的，这种 对 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对， 嗯，好，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蔡东斌检察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天 的微笑全都记在脑海了，变成快乐的符号。